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2月7号，星期二，农历11月初4。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雪。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5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勇毅前行。 李克强同主要国际经济机构负责人举行第6次“一加六”圆桌对话会，会后共同会见记者。 栗战书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举行会谈。 汪洋致信祝贺2021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召开。 我国秋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优化服务，确保颗粒归仓。 美国已有18个州报告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确诊病例。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6号下午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进行第35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对外开放深入推进，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以解决法治领域突出问题为着力点，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提高全面依法治国能力和水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徐显明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了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了他的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完善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制度，基本形成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党的18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抓住法治体系建设这个总抓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深化法治领域改革，统筹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强调，我们已经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日益增长的要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共同富裕，都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顺应事业发展需要，坚持系统观念，全面加以推进。习近平指出，要坚持法治体系建设正确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定性，正确处理政治和法治、改革和法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关系，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等重大问题上做到头脑特别清晰、立场特别坚定，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法治体系建设全过程。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科技创新、公共卫生、生物安全、生态文明、防范风险等重要领域立法，加强民生领域立法，努力健全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要发挥依规治党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政治保障作用，形成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的格局，要抓住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统筹立改废释纂，提高立法效率，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各级立法机构和工作部门要遵循立法程序，严守立法权限，切实避免越权立法、重复立法、盲目立法，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影响。要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机制，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尊严、权威，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要旗帜鲜明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绝不容许利用职权干预司法、插手案件。习近平指出，要深化法治领域改革，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个目标，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要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健全执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运行机制，健全权力制约和监督，要加快构建系统完备、规范高效的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加强对立法权、执法权、监察权、司法权的监督，健全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要完善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发展律师、公证、司法鉴定、仲裁、调解等法律服务队伍，深化执法司法人员管理体制改革，着力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要深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继续依法打击执法司法领域腐败案件，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加强涉外领域立法，推动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要把拓展执法司法合作纳入双边多边关系建设的重要议题，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指出，要加强法治理论研究和宣传，加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落实到各法学学科的教材编写和教学工作中，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强烈家国情怀、扎实法学根底的法治人才，要加强对律师队伍的政治引领，教育引导广大律师自觉遵守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等从业基本要求，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要把推进全民守法作为基础工程，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要总结我国法治体系建设和法治实践的经验， 阐发我国优秀传统法治文化，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要担负好主体责任，聚焦重大部署、重要任务、重点工作，加强组织领导，主动担当作为，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各条战线、各个部门要齐抓共管，压实责任，形成合力，提高工作法治化水平。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人人充分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伟大梦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发展作为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协调增进全体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权利，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不断提高尊重与保障中国人民各项基本权利的水平，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尊重和保障人权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我们在更高水平上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335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15号至2021年10月3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贺信、指示等16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站在200年的历史交汇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启新征程。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逆风而上，破浪前行，以强大的韧性、奋进的姿态，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迈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坚实步伐。 2021年前3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82.31万亿元，同比增长9.8%，高于6%以上的预期目标。多重冲击下，中国经济表现出总量大、增长速度稳、发展后劲儿足的强大韧性。经济发展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为艰难复苏的世界经济不断注入新动力。多家国际机构也对中国经济2021年的增长速度给出了积极预测。 因为中国重视向数字化转型、向平稳高质量和绿色增长的转型，以及对气候环境的重视，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增长体现出非常积极的特征。 2021年的世界在不确定中艰难前行。一年时间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对于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期调高又调低，更凸显世界经济的复苏艰难。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中国经济也面临考验，国内经济恢复仍然不稳固、不均衡。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习近平总书记谋定而动，把舵领航。开年伊始，一个月内主持召开了2次重要会议，一次会议面向主要省部级领导干部，另一次会议是中央政治局2021年首次集体学习。2次会议聚焦同一个主题， 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面对风云变幻的外部环境，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科学的判断，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 总书记敏锐洞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变的趋势，把握我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做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既做好战略性的布局，也在关键之处落子下好先手棋，把我们的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紧紧抓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部署，围绕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供应链深化升级、加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碳达峰碳中和等主题，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措施部署，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遍及全国11个省市自治区，从乌蒙山深处到八闽大地，从雪域高原到黄河入海口，关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粮食与能源安全重大工程，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落地、激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指明方向。 在这样的一种复杂局面下，保持这种战略定力，进一步的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我们要做的事情做好，为我们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呢打好基础，在促进改革和结构调整中间，使我们的结构更优化，增长的质量更显著。 逆风起舞，十四五开局之年，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经济正迸发出强劲的新活力，新格局、新活力来自创新的涌动。400公里太空轨道上，今年第一次出现中国空间站的身影，人造太阳在1.2亿摄氏度下成功燃烧101秒，创造热核聚变新的世界纪录。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正式投产。2021年，从基础科学领域重大前沿科技到产业链上的核心技术，从疫苗研究到农业育种，一系列科学领域的突破，让创新继续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新格局、新活力来自中国经济结构的逐步优化。今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4.8%，继续超过半壁江山。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4.2%，产业升级稳步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连续10个月保持2位数的强劲增长，制造业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坚实的基础。灯塔工厂代表制造业智能制造和数字化最高水平，这张灯塔工厂分布图上，每个光点代表一个灯塔工厂。截止今年9月，全球90家灯塔工厂，中国拥有最多，共31家。这些先进的工厂引领着中国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不断提质升级。新格局、新活力还来自被打通的堵点所激发出的内需潜力。海拔3000米的雪域高原上，今年第一次开来了复兴号动车组，从拉萨到林芝，一天的路程缩短到了3.5小时。交通堵点在打通，物流网络也更加顺畅。在中国快递大数据平台上，一个光点就是一个快递网点。目前全国80%以上的建制村实现了快递进村，比年初提高了30个百分点。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不断提升的流通效率成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支撑。新格局、新活力来自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生动实践。今年前11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2%。全球供应链受阻的形势下，中国经济以强大的制造能力、产业配套能力、市场的竞争能力，成为世界贸易的稳定器。今年以来，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扩围，发布33项金融改革举措， 广交会、服贸会、进博会、消博会，一个个开放合作平台，勾勒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壮阔图景。新格局、新活力蕴含在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不懈努力中，满足人民需要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力量。2021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积极进展，确定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出台多项倾斜支持政策，各地乡村产业加快发展，乡村建设行动启动实施，乡村治理效能有效提升，高质量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截至10月底，全国已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34万个，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的公共财政投入也在不断增加。新格局、新活力更蕴藏在一个个面向未来的重大工程项目里。今年以来，14五规划确定的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建设，勾勒出未来经济血脉的新版图，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开路先锋。 这些项目是完成14五规划所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的有力抓手和重要支撑。目前，这些重大工程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实施，为14五开好局、起好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开局14五，中国号巨轮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意气风发，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号晚在钓鱼台芳华苑同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吉耶娃、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莱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科尔曼和金融稳定理事会主席诺特举行第6次1+6视频圆桌对话会，围绕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包容可持续增长，从复苏到重构主题，就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疫后可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李克强表示，当前世界经济总体保持复苏态势，但动能有所减弱，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习近平主席提出，国际社会应该团结起来，携手共建更加美好的未来。各方应加强合作，力争早日战胜疫情，保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推动世界经济稳定恢复。李克强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国内经济新的下行压力，中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做好六稳六保，特别是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加强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经济保持较好发展态势。我们围绕市场主体需求，有力有效实施宏观政策，夯实了稳经济、稳就业基础。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有能力完成全年主要目标任务，实现经济行稳致远。李克强表示，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中国连续12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持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我们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让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对话会结束后，李克强同6位国际经济机构负责人共同会见了中外记者。李克强表示，这是一次坦诚而富有成效的对话，增进了理解，凝聚了共识，增强了信心。我们一致认为，世界经济复苏出现分化，应对疫情仍是紧迫任务。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主要经济体要加强宏观政策沟通协调，中方愿同各国际组织深化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李克强强调，中国将保持宏观政策稳定性，增强针对性，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同时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外资进入中国。 与会国际经济机构负责人积极评价中国经济克服疫情影响稳步发展，对世界经济复苏产生积极溢出效应，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包容和可持续增长。肖捷、何立峰出席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七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视频方式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索伯特卡举行会谈。栗战书说，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和范德贝伦总统就中澳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两国领导人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引领和推动两国友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澳坚持互尊互信、互利共赢，政治、经贸、文化、科技等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澳方进一步拓展交流合作，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一是继续巩固政治互信，不断夯实双边关系基础；二是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在高端制造、数字经济、节能环保、冰雪产业等领域的合作，欢迎奥地利体育健儿来华参加北京冬奥会；三是共同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栗战书强调，近年来中澳立法机构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议会一道继续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专门委员会、友好小组以及代表和议员间的交流，及时批准修订或出台有利于双边关系发展的法律文件，为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相互学习借鉴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加强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场合的协调配合，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索伯特卡表示，今年是澳中建交50周年，中国是奥地利的重要合作伙伴，不断深化两国友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澳方愿与中方加强合作，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澳国民议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深化两国贸易、投资、环保、体育等各领域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做出贡献。 本台消息，2021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七号以视频连线方式在南京市和台北市同步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向两岸企业家峰会理事会发贺信，代表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年会召开表示祝贺，向峰会全体会员和与会嘉宾致以问候。汪洋表示，加强两岸经济合作，契合两岸民心所向，利于增进同胞福祉。尽管受诸多不利因素影响，两岸贸易额仍保持快速增长，台湾企业来大陆投资热情不减，层次提升，两岸经济合作动力强劲，韧性十足，潜力巨大，祖国大陆始终是广大台商台企投资兴业的热土和发展进步的依靠。汪洋强调，中共19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中共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郑重宣示了在民族复兴进程中推进祖国完全统一的坚定立场和决心。我们将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以同胞福祉为依归，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我们一贯秉持的两岸一家亲理念不会变，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发展机遇的政策不会变，为台商台企办实事做好事的举措不会变。汪洋指出，企业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受益者，也是祖国统一大业的建设者，希望峰会双方理事会团结两岸企业界人士，观大事，明大义，行大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决与台独分裂势力划清界限，为推进祖国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本台消息，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七号向全球发布中英文智库报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与探索，民主自由人权的中国实践及纪录片，深度解读中国共产党高举人民民主旗帜，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的伟大成就，深刻阐释中国人民始终不渝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我国秋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优化服务，确保颗粒归仓。 秋粮主要包括稻谷、玉米、大豆三个品种。目前秋粮收购进展总体顺利，主产区累计收购秋粮1310亿斤，与常年水平大体相当。从收购进度看，累计收购中晚鲜稻403亿斤，精稻362亿斤，进度均快于去年。累计收购大豆23亿斤，与去年进度相当。累计收购玉米522亿斤，比去年略慢一些，但也达到近几年同期平均水平。针对市场化收购条件下的农民收粮、储粮、烘干、卖粮等难题，各地充分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作用，帮助种粮农民减损增收。目前，我国已建成5400多个粮食产后服务中心，覆盖全国1000多个产粮大县。 今天，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十二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见面会上，航天员大队大队长景海鹏介绍了乘组返回后恢复情况。从整体来看，航天员情绪稳定，心理状态良好，体重稳定在飞行前水平，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储备得到了进一步恢复，达到了预期效果。 等到咱们这个恢复期过了以后，训练充分了以后，再次接受组织的挑选，随时准备继续出征太空。 漫步太空人不老，中国航天接力跑。我们这个神十二返回地面，一边坚持训练，还要仰望星空，关注我们神十三乘组。 全体航天员也都是一心只为飞天，一生也只为飞天，